了你，在拥挤的人群中，我终于失去了你。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在拥挤的人群中，我终于失去了你。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 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琪。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二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。看到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0度，最高气温31度，东南风1到2级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 九眼楼在18到29度，妙峰山在20到31度，十渡在21到30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学习英语的方法有哪些？如何正确的学习英语呢？看美剧是一种学习英语特点的方式，如果是初学者可以搭配字幕观看，原声电影适合进阶性学习。通过反复观看好的作品呢，可以了解外国人的口语特点并加以运用，或者也可以听英文歌。听英文歌是很多人都喜欢做的事，但我们不能局限于歌曲的旋律，要学习歌词中单词的连接以及如何将语句写得通顺并且有美感。每一首歌都像一篇英语作文，同样呢还可以锻炼写作能力。夏天最解压解热的方式，除了吹空调、吃西瓜，还有漂流也是最有效的了。驰骋在水上是一种刺激，也是一种放松。白河湾漂流的河道位于环柔白河的上游，河道8公里，一共有3个急弯和险滩，恰到好处地分布在河道的3个平滩的位置中间，使得整个漂流过程有急有缓，既可以激流勇进，也可以嬉闹玩耍，还可以荡舟赏景。河上白鸭成群，悠然自得。这段漂流风光最原始自然，有一段被当地人称为比九寨沟还美，可一人独乐，可全家共享。如果是情侣的话，就更具有诗情画意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

瞬间。 时候太冷清，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。我和他不爱我，说话的时候不认真，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。我知道他不爱，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，我看透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，他的回忆清楚得不够干净。我看到了他的心，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，他不爱我的心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，我看透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，他的回忆清楚得不够干净。我看到了他的心，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，他不爱我，尽管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。我看透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，他的回忆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，他不爱我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。

看背叛爬上你不遮掩的脸，我竟然还觉得很美。爱到疯癫，伤了痛了都没感觉，你要我等你到哪个期限？上多少尊严，我都奉陪。爱到疯癫，哭得酸了无所谓，看背叛爬上你不遮掩的脸，我竟然还觉得很美。爱到疯癫，伤了痛了都没感觉，你要我等你到哪个期限，我都奉陪。 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看见自己的欲望和想法，都是吃饭和水的人，不可能心无杂念。但是人只有开始意识到为自己而努力，也许才会真的有所改变。经典久了久，我新奇，毕竟生活越来越好，都是从选择主动改变的那一刻开始的。 九精英有话说。 中国著名作家二月河， 这个腐败的问题呢，它是一种凡人的私欲极度膨胀的这种社会问题。腐败本身就是一种没有文化的野蛮行为啊，